着你一直爱， 想念着你一直爱。 哦，女孩喜欢你百事爱爱，想和你一起看海。Yeah， 赖着你就像难搞的小孩，只想对你傻傻依赖， 想对你傻傻依赖。 数着心跳节拍，找好台，你向你告白。哦，你的唇凑过来，冲着我理智脑袋，部分我生活的空白。你看那满天星星笑开怀，你爱浮肿尘埃，夜空没有光海。Yeah， 遇见了你，让我把灵魂出卖。除了我的寂寞，心门为你打开。 起来， 哦，女孩喜欢你的花裙摆，甜蜜告白别见外。 Yeah， 你的笑像春风滋养盆栽，只想念着你一直爱。 才知道，远方更多才能。 阳光耀眼绚丽，洒在脸上清亮透明，包上说的话塞出一段很温暖的气息，风在传递什么讯息，你仰望静静在聆听，我把感动写成秘密，偷偷飘进你的记忆，一句对的爱你，说给对的你听，想在彼此心里种下萌芽中的绿地，灌溉了很久的勇气，得到你晴朗的回应，在这瞬间就开出花季，绽放不掉落的爱情，现在开始两个人的风景，沿途地飘的爱是由你随行，焦点你的微笑，我的表情，你的心跳，我的呼吸，Kiss me, oh, oh. 今天阳光耀眼绚丽，洒在脸上清亮透明，包上说的话塞出一段很温暖的气息，风在传递什么讯息，你仰望静静在聆听，我把感动写成秘密，偷偷飘进你的记忆，一句对的爱你，说给对的你听，想在彼此心里种下萌芽中的绿地，灌溉了很久的勇气，得到你晴朗的回应，在这瞬间就开出花季，绽放不掉落的爱情，现在开始两个人的风景，沿途地飘的爱是由你随行，焦点你的微笑，我的表情，你的心跳，我的呼吸， 特别洒在你的脸上，清亮透明，灌溉了很久的勇气，你晴朗的回应，所以我要张开双手，用力抱住你。当你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很喜欢你那微笑的脸。这个时候，我闭上了双眼，就在清晨前绕开，说出 Kiss me。 现在开始两个人的风景，沿途地飘的爱是由你随行，焦点你的微笑，我的表情，你的心跳，我的。现在开始两个人的旅行，要陪你挑选每个爱的天气，几千次让我看着你说一句，几千次让我看着你说一句，一句 kiss me，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车在江湖开，哪能不刮蹭？ 用乐车帮 APP 4S 店钣金喷漆低至68折，新十大品牌3000家 4S 店维修保养在线预定，任你选。 厉害了，我的乐车帮！ 千万车主的选择，乐车帮 APP。 湖南卫视歌手指定座驾广汽30欧蓝德，20万以内7座大空间四驱真 SUV， 一年零利息，详询广汽30北京各经销商。 努力不掉眼泪，新的森林颓废。 时间浪费，心都变无味，无味。不要全心关怀所有爱，一切怀疑自己全抛开，不需要谁给的理由，却坚持我的梦。我要努力关怀所有爱，就算风雨再大，荆棘路要走，让爱进行光合作用，去画画我的梦，画画我的梦。一起要走的路还长，但是 是非，放下了我。 就算世界与

就像是你多变的表情，下雨了你陪我哭泣，看不清我也不想看清，离开你我安静的城里无人揭晓的剧情，我的泪流在心里学会放弃，听你的声音一点点清晰，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，真希望雨南下不停，让想念继续，让爱变透明，我爱上给我勇气的人，你了周围的一滴一滴滴累积，无奈的事情想出存爱你的记忆，真希望雨南下不停，与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，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。 追求，这是我半生的宇宙，一直一直一直。

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究是一尊严。生命与告别，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，就在那无处删改了初始流泪的青春。笑声，在此的见面，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？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；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生命与告别，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首的青春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1845年，美国学者梭罗只带了一把斧头到瓦尔登湖边建了一个小木屋，独居了2年零2个月，以验证自己所悟出的人生真谛。一个人放下的越多越富有，他写出了著名的瓦尔登湖。我们的每一天努力忙碌用力生活，却总在不知不觉当中遗失了什么。面对不断膨胀的物欲，我们需要的是一颗能静下来的心。多余的财富只能够购买多余的东西，人的灵魂必须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购买的。一个人只要满足了基本生活所需，不再汲汲于生名，不再汲汲于富贵，便可以更加从容，更加充实地享受每一天。 心给了你，日子给了他，我把笑容给了你，宽容给了他，我把叛逆给了你，时间给了他，把诺言泪给了你，责任给了他，我把电话给了你，我把机遇给了他，我把停掉给了你，我把座位给了他，我把厨房给了你，晚餐给了他，我把客厅给了你，麦克风递给他，我把心给了你，身体给了他，情人是我也不留下，再也没有什么牵挂，如果 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像我这样的朋友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Hello，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雨阳，陪你听歌。不知道你每天早上是怎样选择上班的交通工具的，是开车还是骑自行车呢？现在骑共享单车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。可是宇航也看到哈，仅仅北京朝阳区的一个维修点啊，就有近3000辆被破坏的共享单车，10位的修车师傅每天都要修数百辆的自行车哦。其实共享单车哈，就像是照妖镜一样，照出了每一个人的素质。也希望每一位骑共享单车的朋友都能够爱惜你脚下的这部车，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，你说对吗？ 幸福归属，嘿耶！找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新鲜资讯，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北京市2017义务教育入学信息采集即日开始，采集时间截止到5月31号。需要家长注意的是，目前全市各部门已经建立联网审查，虚假入学信息无效会影响适龄儿童入学，如果逾期没有完成采集，将无法建立学籍，不能正常入学。今年起，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培训也要实行学分制了，教师要根据拟定的培训课程体系完成必修和选修内容的学习，5年内至少修满36学分。今年起，北京急救中心将在通州区设立通州部，计划分2期开设站点，从而将通州120纳入市级统一管理，逐步满足北京行政副中心乃至通州区的急救需求。今年5月，北京将主办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。为了确保论坛期间广大旅客安全顺畅出行，首都机场宣布，近期首都机场将采取更加严格的安全检查措施，请广大旅客合理安排时间，提早抵达机场办理乘机和过检手续。 会等到那一天。

太多，才擦肩而过，什么都可以做，别再错过我。你在哪里，请跟我联络。许过多少承诺，才懂得把握，情太深想太多，才擦肩而过，什么都可以做，别再错过我。你在哪里，请跟我联络。 放手。

蛾轻轻飞，染红天边，我的心越哭越甜。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与谁共度春天。蛾儿轻轻飞，还在眼前，我已经开始想念。留不住时间，留住画面，也是种永远。蛾儿轻轻飞，染红天边，我的心越哭越甜。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与谁共度春天。你的蛾儿轻轻飞，越飞越远，飞出了我的视线。爱愁迷迷绵绵，回不到从前。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有人说，至少要把一次五月留给荷兰，才能说人生无憾。每到五月，大地就变成了画板，被鲜花淹没。纵横的花田，交错的河道，巍然的风车，组成了荷兰这道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风景。它有充满欧洲中世纪质感的田园诗一样的画面。五月漫步于荷兰的乡村，对于眼睛来说，将是一场一生难忘的盛宴，会让你不禁感叹，这才是梦中的童话吧。荷兰人有多爱花，每家每户都见缝插针地在房前屋后种花种草，在宝贵而又紧缺的土地上精心地栽培。有人推断，如果把荷兰盛开的郁金香全部排列起来，能够围着赤道绕七圈，而如果分给全世界的人，每人可以拿到三朵。在库肯霍夫公园，700多万花卉看上去混乱而又有序地种植在这个公园里，搭配草地和绿树，辅以小桥流水，伴有天鹅野鸭，也被有人称为人间天堂。在花园散步骑行，沿途劳作的花农和田间翱翔的大型水鸟，以及岸上骑行的路人和农舍，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在 Zagreb 小镇，它的花田紧邻着北海边的沙滩，坐拥海平面的湛蓝风光。广大的花田面积搭配以潮起潮落的海岸线和徐徐转动的沿岸风车，使 Zagreb 花田的旷阔静美独一无二。走过风车狭窄的路，依着木桥的栏杆，闻着青草的清香，看着岸边的垂柳，童话王国桑斯安斯风车村展现在了眼前。望着远处的风车，恋着近处的木屋，荷兰古朴的民风和原始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古老的建筑生动地描绘了17、18世纪的荷兰生活。走在小河木屋和彩色的风车之间，就好像行走在童话世界一样。羊角村位于荷兰北部，这里没有汽车，没有公路，只有纵横密布的河网和176座连接各户人家的小木桥，至今保留一幅童话的景象。时间和岁月并没有给这里带来太多的变化，天空还是几百年前的天空，树木也还是几百年前的模样。坐在船上徜徉一整天，一不留神可能就会忘了外面世界的纷繁嘈杂，好像回到了中世纪一样。日子变得安静，特别缓慢，好像就在这里， 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而在荷兰，可不只有郁金香，还有国家森林公园，你可以看到荒地、沙堆和沼泽等等多样的自然风光和野生动物。漫步在公园里，你很有可能会遇到一只只马鹿穿路而行，又或者会听到悠悠的鹿鸣，这个时候心里总会有莫名的触动。而体验森林的最佳方式莫过于租一辆自行车，在新鲜的空气中自由地骑行在这一片天赐的氧吧里，听轮胎碾过落叶的嘎吱声，又是何等的惬意。阿姆斯特丹，这座城市的灵魂和梵高一样桀骜不驯，疯狂激情又诚挚明亮，他赤诚地袒露着自己纯粹的灵魂，在欧洲那么多美丽的城市之间独特的太过迷人。这座百无禁忌的城市，只要有想象力就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早晨，一层薄雾如凝脂一般浮在河面，天主教教堂高高的尖顶有一盏灯从雾气里探望人间，而在夜晚，这座城市又变得自由奔放。被运河包围的阿姆斯特丹，老城区的道路狭小，单车出行是城里人的首选，租一辆自行车骑行在水城的大街小巷，追逐风一样的感觉。荷兰，这个美丽而又开放的国家，会带给你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我想做一个梦给你，填满你心中所有空隙，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。我想摘两颗星给你，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。我想留一张纸给你，告诉你我一生的际遇，让受过伤后的刺痛随风而去。我想沏一壶酒给你，藏在你思念我的心里，日后再相聚，你听我最后言语，说的都是你。翻篇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，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。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不想又伤伤伤自己，情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。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不想又伤伤伤自己，可一个爱给你在今生今世里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公司注册建筑资质办理，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4000。 快捷代理，贷款代办服务，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4000。 商标专利申请，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4000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000。上小顶网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

伤痛，只为求一个结果。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，黑夜中不寂寞，穿越千年的哀愁，是你在尽头等我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成功的缘由，表面上看是日复一日的坚持，实际上是因为坚持背后的思辨，是不断的实验和不同的尝试。如果每天都做同一件事，那是低级的重复劳动。只有在生活中思考，在工作中创新，不放慢自我革新的脚步，你的坚持才有意义。别只会低头赶路，学会在跋涉中抽空做一下自我分析，你的头脑才能保持清醒，而你的坚持才终将美好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雨阳。新的一天，各位早安。 声唱，好多歌都要唱，一路两个人同一个方向，心情热得发烫，那是我们的天堂，一辈子有你更勉强，好多梦一起想，好多关一起转，一路两个人什么都不怕，不怕受一点伤，不怕日子多漫长，你会在我身旁，不怕受一点伤，不怕岁月多漫长，你永在我身 演完了人生的剧本，对剧情总是不满意，有人安慰自己，有人在自找话题，或者难道是为了重在参与，华丽的脸表情都显得很多余，一个人哭了忍了累了，还会不会认真的在意，难怪你觉得台词被看得只剩下一句，一个人变了瘦了倔了，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系，完美的谢幕表演，谁还在喊着你，如果世界把我抛弃，还尴尬地站在那里，熟悉的城市喧嚣着，而自己的距离